喂，小姐，你冇事啊嘛？ 呢度边度嚟噶？点？点解我喺度嘅？ 呢度我屋企嚟嘅。 吓？你系边个啊？点解我会喺你屋企噶？ 你头先唔识翻屋企啊嘛，我咪带你翻嚟呢度咯，唔紧要喎，饮咗佢先啦。 1995年2月20日傍晚6点几，25岁嘅李丽仪喺湾仔一间便利店买咗一包纸包柠檬茶，之后佢上咗架巴士，再之后佢突然间觉得头昏脑胀，再之后就好似空白一片。到清醒的这一刻，竟然身处在黄大仙上村这间公屋里面，眼前还有一个陌生和阴沉的男人。他真的很害怕，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也不知道自己还有没有命走出这间屋，会不会就这样一命呜呼，不明不白就葬身在这个地方呢？ 幻想一下，如果自己是那個女仔真的嚇死了。一醒的時候，哇，眼前無端端有個這樣的，即有一點猥瑣，老實說她的樣子 都即是帥哥 好一點，你會好一點，不會那麼害怕，但真的很害怕，因為那時候她還要是哇，為什麼無端端我之前那一刻還在搭巴士，為什麼那一刻會來了一個陌生的男人家呢？然後她就猥瑣瑣地看著你，又叫你喝東西，哇，你真的不怕就假的。 剛才你說這個，我們這個劇呢去到講的 case 就是其實去到第十班的了，第十班來的， 也 是經歷了是差不多9次以上的犯案， 最少最少， 最少來到這一宗，相信當時相信呢都是同一個人所為啦，雖然都是估一下會不會，因為都未有什麼確實證據，因為最慘就是那些事主全部被人迷暈了，沒有一個人可以確實說到那個人是什麼樣子、什麼身形、只能夠很即含糊描述是有個人跟他們叫他們去哪去哪，還有拿他們的錢， 即手法就完全是一樣的，即 很類似那是不是同一班或同一個人做呢？其實都不知道，都未知嘅，咁但係去到第十單呢一單咧，似乎就好唔同咯，個手法、個玩法有啲出入啦，有啲唔同啦。 呢、這個女仔最初就話喺灣仔一間便利店咧，又係買咗一包檸檬茶嚟飲嘅，咁啊飲完之後咧就迷迷糊糊啦，空白一片。你哋試過斷片未啊？ 我試過一次。嚇！咁大把。 係嘛？ 差唔多。 真係完全唔知道中間發生咩事。 真係夜晚飲咗唔知飲咗幾多之後醉曬之後咧，第二朝 我而家唔飲咁多酒，點解我就斷咗片啫嘛？ 斷咗片之後，我講埋我斷咗片之後叫咩？第二朝差唔多唔驚，就突然間起身望下睇，咦，全部鏡嚟啊！係呢度好明顯係別墅嚟 嘅。佢啲別墅啊？ 係啊，跟住隔離全部係男人嚟嘅。 俾人夾咗上去。俾人夾咗上去。 我啲同事嚟嘅，因為佢唔知送我去邊，咪送我去。 係咪㗎？你 好出隔離嗰啲男人我識㗎，如果唔係我真 係 驚。 不過我最後一次斷帶咧就係。之後我都不是怎樣喝的，我不知道何時回到家， 回到家 即是有一段時間就是我在紅磡那個隧道那裡嘔，嘔完就沒了知覺， 跟著就被人送 回家，接著回到家，不是自己回去的， 咁驚 係，我跟住第二日咁嘅斷片，你嗰啲就飲醉酒啫， 我啲即係冇曬記憶啊，因為 唔係啊，我直情係斷咗片嘅意思，你都未算啊咁樣。斷咗片意思就係你根本就有個過程，你做咗好多嘢，你係唔知嘅。咁但係點咧？我就去咗，翻咗屋企瞓醒，已經係第二朝。 但係人哋睇你就正正常常，可能行路係咩嚟咩性，但係都淨係識行路啊，識搭車啊咁嘅。 我點樣揾翻我條路線咧？就帶走翻來八達通嚇，睇翻。哦，原來咁樣搭車翻， 即係你偵查翻自己點樣翻屋企係嘛？ 係啊，所以懷疑佢啲酒都係落咗呢啲嘢都唔定啊。 咁我又未試過，但我即係最嚴重嗰次就只不過係就係即係飲咗一杯好細杯嘅，好似類似sake嘅物體咧，即係日本嗰陣時。咁啊入個 lift 嘅時候咧，就係望一望，咦？點解天花板打直嘅咧？係咁樣嘅喎。 天花板打直， 即係個天花板係咁打橫嘅嘛。但係點解即係佢歪咗，差唔多係直咁就係。 你跌低咗， 跟住點啊？ 唔係，我係企喺度噶。 企喺度噶。 跟住入到房咪直情即刻攣咗喺張牀度咯，完全唔知做。 即係間房咪得你一個。 好似你咁咩，同咁多男人。 斷帶就係噶，斷帶你哋唔係算喎，你哋唔算。 咁咪唔算噶啦，呢個。 唔算噶啦，我哋斷到直情 係。咁但係因為呢啲當事人咧，就因為佢入邊嗰啲檸檬茶唔係一般嘅酒精嚟噶嘛，係有十字架呢咁嘅精神科藥物喺邊，咁基本上就令到你係昏睡咗嘅，咁啊完全係真係冇曬記憶，冇曬意識。 係，咁呢一個女仔咧就廿零歲嘅啫，咁啊叫李麗兒，咁當時咧就係擘大眼嘅時候咧，就發覺自己咧喺間公屋不特止喎，仲要咧嗰個陌生嘅男子咧。就不斷咁咧逼佢誒食一啲精神科藥物，咁啊唔知係飲啊定係食啦咁樣，總之狂餵佢啦，咁好肯定佢啊，梗係唔會係自願啦，即係根本就肯定係即係夾硬嚟啦。跟住咧兩三日之後咧，直情咧，咁佢都算係有啲良知啦，講真，都送佢去醫院。如果唔係，真係喺屋企死咗，唔知咩事。 哇，唔係啊，佢送佢醫院係因為發覺佢咧之後即係嚴重昏迷，可能之後咧嗌都嗌唔翻醒咧。 我知道，咁咪衰啲，佢走咗啦，可能係咪？ 佢驚瀨嘢咋，但即係係咪先？ 咁而家佢送去醫院，更加肯定瀨嘢添啦，係咪先？ 啊，咁啊，都係啊， 我呢個良心犯人嚟嘅。 結果就俾人拉咗咯，就喺屯門拉咗佢。咁呢一個咧就係我哋今日所講嘅呢個柳記豪。郭玉豪嘅，不過呢個時候咧，我哋先要了解一下，究竟咧呢個人咧點解嗱？我哋啱研究一下究竟點解佢即係攞到咁多呢啲精神科藥物啦。咁同埋咧，佢即係注射入呢啲檸檬茶嘅時候咧，心態係點？我哋一間講啦。不過呢個時候咧，先了解一下，我哋揾一位專家講下，究竟十字架係咩嚟咧？同埋即係飲咗之後咧，會有啲乜嘢嘅效果嘅咧？咁我哋不如同阿黃宗顯醫生傾下偈先，精神科嘅專科醫生。Hello， 黄医生。 是你好， 你好，黄医生你好，我是艾力力，还有 Eddie Sir 在现场的。 是啦，找你一定是问一些精神类的问题啦。那就想问一下呢，这个十字架呢，我们又没吃过啦，吃过没啊？你们没吗？ 在这个时候大家都是说没的。 不想说是吗？那我想问一下，这条十字架是一个弱性是怎样的呢？本身有什么特性的呢？ 其實十字架咧係一種強力嘅一種鎮定劑嚟嘅，係啦，咁係一種危險嘅藥物嚟嘅，係啦，咁佢最主要可以用嚟去舒緩一啲人嘅焦慮嘅症狀啦，同埋如果有失眠嘅時候咧，亦都可以幫到。咁好多時咧，就我哋用鎮定劑咧，通常都會好短暫咁樣用嘅，因為鎮定劑有個副作用咧，就係佢有機會上癮嘅，所以唔應該去長期去用呢啲藥嘅。咁同埋一般嚟講，鎮定劑係需要醫生去處方啦。 係， 係，即係平時咧，你哋都好少話會開呢一隻藥物俾人嘅，係嘛？俾啲病人。 其實鎮定劑咧有好多種類嘅。咁而十字架呢隻藥咧，我哋係平時係唔會開呢隻藥嘅。啊，點解咧？因為呢隻藥嗰個藥效比較強啦，咁同埋用者咧食完呢隻藥之後咧，佢哋會好短時間裏邊咧會出現個效果嘅，咁亦都係呢隻藥亦都係會構成多啲機會會出現一個上癮嘅一個情況嘅，咁所以咧，如果我哋去用一啲鎮定劑咧，我哋通常都會用一啲比較安全啲嘅鎮定劑。即係相對嚟講比較好啲嘅，咁我哋好少，即係我哋唔會選擇用十字架呢隻藥。 係咪即係個病人可能佢個反應好大啊？可能有啲暴力傾向嘅時候，會唔會即係先至用十字架去即係叫做令佢 制服佢咁咧？ 嗱，一般嚟講咧，我哋如果遇到病人咧，佢有一啲好唔即係好唔穩定嘅情緒咧，我哋可以考慮用一啲鎮定劑嘅，咁但係咧，我哋都好少用十字架呢隻藥嘅。咁除咗鎮定劑之外，我哋有時會用一啲抗精神病嘅藥物啦，去鎮定佢哋嘅情緒啦。咁但係十字架呢隻藥咧，我哋始終都係比較喺臨床上比較少用嘅，因為佢嗰個藥性係比較強嘅，咁同埋就會容易上癮。 係，好似十年前都有話聽人哋咧嗰啲即係嗰啲迷幻青年咧就服用十字架啊嘛，而家好似好少喎。 而家成日有新藥噶嘛，即係啲名啊好正啊，咩天使啊，唔知咩嗰啲咁啊，好靚嘅啲名通常都。咁但係其實我想問下黃醫生嘅，其實啲譬如十字架喺佢呢單 case 裏邊，佢犯案嘅手法就係將啲十字架可能磨碎咗啦，然之後就擺咗啲溶液入邊咧，就用針筒就打入去嗰啲檸檬茶入邊啦。 應該係粉末狀咁樣。 係啦，粉末狀或者溶咗喺水入邊嗰啲啦。咁但 但我哋初頭覺得咧，嗱，佢用檸檬茶嘅原因，除咗我哋頭先講話呢個呢隻飲品好流行啦嚇，即係叫做最 popular、最容易俾人攞到之外，其實因為佢個味道好濃下噶嘛，所以咧可能 苦苦澀澀， 可能打咗啲咁嘅藥物落去咧，就係係咪會唔覺咧？即係唔覺有藥物喺入邊咧？呢個藥物本身係咩味道嘅咧？ 係啦，其實十字架咧英文咧叫 Rohypnol，外國咧佢哋有個名稱俾只藥嘅，叫一隻 day rap drug。咁中文咧就係、是、即係我哋翻譯過嚟咧就係、是、一個叫藥會嘅迷奸藥。 迷奸藥 啊，咁係一隻比較出名嘅藥物嚟嘅。咁、所以咧有啲地方咧，其實呢隻藥咧係即係被視為一隻非法嘅藥物嚟嘅。咁佢本身咧係冇味啦，咁溶咗落一啲液體嗰度咧係冇色嘅，咁所以咧就一般嚟講咧，如果溶咗落檸檬茶嗰度咧，一般咧就唔會發現得到嘅。咁後期咧，藥廠咧就即係見到一個咁嘅情況啦，咁就將其中某一個份量嘅十字架咧，就將佢做成一隻綠色嘅藥丸。係啦，咁佢如果溶咗喺液體裏面咧，其實就會將嗰個液體嘅顏色咧，就會有啲轉咗藍色嘅，咁亦都可能會出現一啲綠色嘅沉澱物嘅，咁 即係容易俾你睇到。 係啦係啦，咁就容易俾人睇到。咁但如果你話將呢啲十字架將佢注射咗落一個檸檬茶包裏面咧，基本上嗰個檸檬茶包唔係透明噶嘛，咁所以其實都唔會發現得。 即係如果佢斟落一杯檸水嗰度，咁啊會變咗藍色咯，係咪啊？黃加綠是不是變藍？ 是的，但是呢其實有一些人如果要用十字架，他可能都不用這些即有顏色的十字架，他可能都會選擇一些用了下去無色無味的十字架。 是那就作奸犯科了。 黃醫生，我想問一下呢只係咪我本身懲教主任嚟嘅，我哋咧見到咧，我哋以前夜晚咧會俾嗰啲叫做綠豆仔佢哋食嘅，咁係咪呢一類咧？ 但係綠豆仔咧，其實咧都係屬於鎮定劑，佢就係另一種鎮定劑嚟嘅，咁都係同一類別嘅藥物嚟嘅。咁但係其實喺一個鎮定劑嘅類別裏面咧，每一種藥物咧都有唔同嘅特性嘅，有啲嘅效果比較快啦。咁有啲效果比較慢，咁有啲嗰個效果可以延續一段好長嘅時間。咁每一種藥嗰個效果都唔同嘅。 咁如果對比之下咧，佢同白眉咧，我哋另外一種鎮定劑叫白眉嘅，咁兩種之中邊種係強烈啲嘅咧？阿黃醫生， 白眉我就冇聽過啦， 冇聽過。 另一種我就知有種鎮定劑叫白瓜子， 白瓜子我都有食噶。 係因為我哋喺懲教署咧，我哋嗌佢叫白眉嘅。 白眉係咪即係白瓜子？ 我哋夜晚派俾佢哋瞓覺。 唔係即係白瓜子啊！ 我相信 可能係啦， 有機會係。 白瓜子有個樣似白瓜子。 邊種係強啲咧？黃醫生，如果照按 其實咧，如果你要講翻白瓜子咧，但白瓜子即係其實佢係一個名稱啦。咁佢係同時間咧。是講緊某一種安眠藥啦，亦都另外有一種鎮定劑咧，都叫白瓜子嘅，係啦。咁你話邊一種比較強啲咧？咁如果你話對比起白瓜子同埋十字架咧，其實十字架嗰個效果咧係比較快嘅，同埋個作用個時間比較長嘅。 係，因為平時咧 比較強嘅。 我食嗰只安眠藥嗰只白瓜子咧，咁啊醫生開嘅。咁就我就因為驚上癮啊嘛，咁咧就食四分一粒啦，甚至乎六分一粒啦有時，但係咧真係苦到阿媽唔認得㗎，即係含喺個你吞完之後咧， 即係食完之後問阿媽你認得冇？你媽真係話唔認得。 佢本身好細粒㗎喎，其實你食四分一或者六分一係好啦， 但係好苦嘅真係嗰個喉嚨咧係即係你好似啊，總之一路你持續。 咁係嗰只， 即係你聽唔聽黃醫生頭先懷疑你點樣可以切到六分一啊？ 我話切示範下，呢個都幾高難度，有時會彈走咗嘅。咁咧就 即係跌咗落地成扎沙。又拿嚟食嗰啲啊！ 即係變咗，我就係話呢一個匪徒咧，即係匪徒咧，就其實有選擇過嘅喎，係咪先？如果唔係，佢可以揀第二隻啦。佢真係有了解過呢個藥性。 但係嗰陣時買呢一啲咁嘅十字架，應該都係從非法途徑先能夠得到喎，因為佢要買都幾大量下，可能係嘛？ 會唔會又係走去睇醫生啊？ 睇醫生咧，醫生一般唔會話處方一個咁大量嘅呢啲鎮定劑俾患者嘅。 通常睇好多個㗎。 佢係用第二啲途徑去，即係有機會係用第二啲途徑去攞嘅。 非法途徑。不過佢可能真係好唔係好多嘅份量咧，會唔會？因為佢雖然做咗好多單，但係因為佢溶喺個液體嘛，所以其實係咪好少份量已經可以令到即係個事主嚇即係昏昏沉沉咁咧？ 其實呢個份量不是話很多都可以做出即係佢效果嘅個藥物，係啦。 咁我睇翻即係當時有啲專家就話咧，其實佢係會有啲沉澱物喺嗰個檸檬茶裡面嘅。咁咧，我見到而家嗰啲包裝上面咧，佢係點寫咧？佢就話咧，沉澱物嘅產生乃屬自然現象，飲用前先搖勻嘅。唔知係咪就嗰單嘢之後咧，要整翻呢個標籤？ 唔係，咁人哋本身呢、這、一個即係為檸檬茶入面都有啲沉澱物嘅。 我冇搖勻都冇嘅。 你有冇倒出嚟試下？ 我冇。但係黃醫生，我想問下，咁嗰時其實如果即係好似頭先個我哋講個女事主咧，佢咪係咁喂佢食十字架噶嘛？即係雷太普咁樣。其實咧，如果作為一個即係平時冇根本冇服用開咩精神科藥物嗰、那個即係抗藥性係好低噶嘛，咁會出現啲咩後遺症咧？可能之後 通常咧食完嗰個十字架之後咧，佢會喺三十分鐘內咧就開始出現一啲反應噶啦，身體係啦。咁個藥物咧去到大概兩個鐘頭咧，嗰、那個藥個效果係最高嘅。咁而嗰個效果咧可以持續去到即係七八個鐘嘅。咁通常食完十字架之後咧，佢哋一般嚟講會覺得好攰啦，同埋覺得個人非常之放鬆咯，係啦。咁另外咧有一個即係效果咧係幾特別嘅，就係我哋叫做一個叫順行性嘅遺忘症，係啦。咩叫順行性嘅遺忘症咧？即係話佢食完十字架之後咧，到佢冇咗知覺或者佢瞓著咗嗰段時間發生嘅事咧，一般嚟講佢係會唔記得嘅。 咁似頭先你講飲咗酒斷咗片係咪好似啊？ 係啦，其實好似飲咗酒，即係會醉啊，同埋對身邊嘅事情嗰、那個意識會比較減低，係啦。 即係分分鐘真係密碼都講埋俾人聽，甚至乎撳埋錢俾人自己都唔知喎，係嘛？ 係啊，唔出奇嘅呢樣嘢。 但係又會好 logic 咁做喎，即係啲嘢又啱密碼，唔會講錯喎。 係啊，唔出奇嘅，即係都有可能發生嘅。 係，咁但係好似頭先個女仔，如果佢真係唔送去醫院，真係分分鐘真係服藥過量死咗㗎啦。 一般嚟講，你話服十字架咧，有機會會過量啦。咁有個情況就嗰、那個危險性更加高，就係、是、如果佢哋同時間飲酒啊，咁嗰個毒性咧會係加強，同埋有機會會有生命危險。 係。OK， 好，唔該曬黃醫生先，問到你呢度先。好，唔該曬，拜拜。 啊，我睇睇黃醫生喺九月九號我哋嗰、那個 奇案迷會 嘅聚會，會見到黃醫生嘅 喎。冇錯，不過我依家我哋節目尾咧就再講一講呢個聚會先，要呼籲下大家參加。咁咧就頭先聽到咧話，原來嗰個十字架咧真係都幾大鑊嘅可以。咁我諗嗰個事主頭先個女事主咧，真係苦口生還啊。因為當時咧其實咧呢一個匪徒咧， 扭幾號啊？ 離譜到咧，就係打電話俾佢個家姐，就唔知攞到佢家姐電話喎，又 咁都係問嗰個事主啦。 個事主，但係應該迷迷糊糊又佢，因為嗱， 我諗個事主唔敢唔講啦，因為你俾即係挟持咗啊，即係直頭唔知道你想點，咁你攞個電話我一定俾你啦。 但係佢話佢係迷糊到連自己嘅地址都噏唔出，所以咧佢就話佢送唔到佢翻屋企，就要逼住咧帶佢翻自己屋企嗰度咧，就禁顧住佢先嘅咁樣咯。 即係你去即係綁票勒索，就話因為嗰個事主咧就講唔到你自己屋企喺邊，咁唯有咪拉去我屋企度勒索你咯。如果唔係，我就會拉去你屋企度勒索你自己嘅咯，係咪咁咧？ 但係嗱，即係睇到佢個行動係即係升級咗啦，應該係咪？ 因為我覺得佢咧即係嗰單嘢揚咗啦，即係老實講都要揾單嘢收手啦，即係揾一大筆，希望一次過收手算啦，係嘛？ 咁其實佢就要求佢屋企人咧就俾30萬嘅最初， 係 咁屋企人就講價講到咧25萬，咁咧就話分期得唔得啊？咁樣最初就俾4萬。 分期碌卡得唔得？ 最初就俾4萬入咗落銀行，跟住咧到再想入幾萬嘅時候咧，咁唔得啦，因為女事主已經係即係昏迷啦，開始 個身體狀況唔係幾掂啊。 係啦，即係佢真係覺得真係瀨嘢，就送結果咧就送咗去醫院嘅。咁真係如果佢唔做呢一件事咧，可能真係累咗條人命啦，即係唔止係嚇之後我哋講佢嗰個判刑啦，即係坐終身嘅喎。 即係我覺得，因為大家都知啦，呢個柳記豪個名字就已經知佢做過懲教署啊嘛。咁可能佢真係做過懲教署咧，佢都知道你整死咗人嘅話，呢件事大鑊好多啊。 係噶， 嚇，同埋佢都始終即係都仲可能良心發現啦，佢都係求財啫，唔係要整死人。咁所以佢最後咧都唔好再搞落去，真係要送個事主去醫院。即係我哋話真係唔會話擺佢喺屋企或者擺佢出街咁啊算數啊。 係，亦都係因為佢做咗呢件事咧，就將自己送入監房啦。最後因為咧就揭發咗啦嚇，知道佢咧原來之前咧就做過咁多單都係佢做嘅，咁就喺屯門咧嗰度拉咗佢嘅。 佢係住喺泥圍嗰度嘅，就係、是、近呢、這、一個誒誒呢個叫做咩啊？ 洪水橋嗰附近咧， 順風圍嗰度啦，順風圍嗰頭嘅咁咯。咁、原來但係呢個黃大仙上村，我唔知係咪有佢屋企人嘅。 即係可能啲親戚朋友嗰啲即係棄置嘅公屋啦，好多時嗰啲人即係黃大仙上村係好耐歷史噶啦嘛，好多時啲人個個又大曬，有啲人過咗身，咁其實間嘅公屋就空置咗。 譬如佢啲老人家啲送咗老人院嘅， 係啊，交置咗，但係又唔會交翻俾房屋署喺度擺度咯。 因為當時其實阿柳記豪咧，佢本身就有太太有誒仔女噶嘛，應該都係住喺泥圍嗰度啦，咁啊。 有我補充少少先，佢之前佢係宿舍住嘅， 之前宿舍住， 但係佢喺呢一個犯案呢一個期間咧， 係啦冇得做係啦， 佢係革職噶嘛俾人哋， 係啊，咁據我所知，佢好似同太太都分開咗嘅， 都唔方關係好啦。 事唔係事發之後，嗰單嘢之後好似分開咗嘅。 咁但係因為佢呢兩年忙住犯案，應該同屋企人關係唔會咁好啦，應該啊。 唔係，我意思係佢直情係佢第一次犯事，佢唔係第一次犯事噶嘛呢次。 OK， 佢之前係有一個我聽翻 有個案底， 案底係案底嘅。 呢度要講下佢案底啦。嗱，喺1994年嘅七月開始犯案啦， 就係 做呢個迷 魂 迷魂嘅即係連環嘅迷魂 殺手 嚇。咁咧就，但係佢之前咧，其實咧就已經俾懲教署係革咗職。 係啦。 咁點解會革職咧？好啦，講下究竟佢做錯咗咩事咧？ 根據法庭嘅資料咧，就話佢拾遺不報。佢執到一隻勞力士錶，就冇報警，就攞咗去澳門當。 係啊，報紙都係咁樣寫喎。 好啦，咁咧，但係咧，據我所得知咧，就唔係嘅。 啊，點咧？ 因為當時咧，佢臨犯事之前咧，佢嘅舉動係幾特別嘅。因為嗰時我係佢住喺荔枝啊 ，sorry， 我唔住啊，不過唔怕啦，佢都過咗去。佢喺荔枝個宿舍住嘅，佢一家人咧荔枝個宿舍住。係咁啊，好突然咧就佢喺我哋嗰啲，因為我本身我都係喺單身宿舍換衫嘅，係偶然會撞到佢嘅。咁我哋覺得好奇怪啊！啲唔適當時間會出現咧，咁即係 點樣唔適當法咧？ 啊，譬如我哋嗱，其實我哋要講翻少少，即係關於我哋點樣去觀察啲夥計出問題咧。 凡 係嗰個人早。突然間早個人翻工咧，或者係早個人喺度出現咧， 係咪勤力咧？ 早個人喺監獄出現咧，就係因為一個好超就有我哋會留意嘅。 翻早咗幾多先？翻早5分鐘冇事。 唔係你翻工翻早就 翻早一粒鐘有事啦。 唔係啊，翻早15分鐘都有問題。 有警棍冇理由嘅，冇理由咁勤力嘅。 嗱，唔係，即係通常咧，佢哋做呢啲嘢咧，即係容後再有機會我講下啲懲教署貪污案啦。咁我會講，即係但係我都想。希望我本書賣咗之後咧，我先講。 我哋冇咁衰嘅，講你講，你講先。 據我所知，佢就係睺到個有位女幫板，就去沖涼，沖涼換衫，就個櫃冇鎖。 即係唔係裝人沖涼你意思？ 唔係佢雖然你話你認為污咗啫，但係我哋嘅保安程度都未去到話。冇我哋保安程度未去到話你可以。睇到人沖涼嘅，咁我所知咧，當時就嗰位女督察咧就冇，即係我哋叫女幫板去沖涼嘅時間咧，就唔記得鎖櫃。 咁佢入到類似嘅咩？ 唔係嗱，其實呢啲咧就好好襟講嘅，講呢啲嘢，因為當時荔枝角嘅環境咧係好差嘅，我哋嗰啲換衫個位置好差。咁男個女幫板啊，女士咧，因為我哋有壓界組啊，有啲女職員嘅。咁我哋就喺個後巷後樓梯裏面咧，就間啲樓梯俾佢換，即係換衫，擺啲櫃啲換衫嘅。 哦，咁開放。 誒唔係呢啲咧就如果我真係我本書寫成咗咧，你睇我本書就知道。 哇！睇嚟你本書好多嘢睇喎。 都未出已經開始 sell 啦。 唔係，即係我未寫噶，其實未寫。 未寫已經開始。 係啊，因為如果我咁樣講咧，大家可能會好模糊啊。點解會 喺 樓梯？因為當時係我曾經為咗呢樣嘢同。成為壞孩子 嘅， 即係唯一嗰個宿舍問題成為壞孩子。 嗱 ，OK， 總之佢咧就好容易就睄到佢有隻手錶喺度。 咁佢知道佢隻手錶，佢上到去攞咗之後走咗。咁而呢個女幫板咧就，咦，唔見咗個手錶。咁啊報啦，報警啦。咁佢走咗噶啦。就即時已經去咗澳門噶啦。就當咗。咁冇得走噶嘛？你當 點捉到佢咧？點知係佢咧？ 唔係，就係因為有個程序噶嘛，你拉報警啊，要嚟點樣點啊？咁最新喺澳門咪揾到佢出嚟，你當要身份證噶嘛？ 哦，即係終於揾翻呢個失物，咁咪 揾個失物就 攞嚟當咯。 咁佢都唔係幾高招，好似好容易查到咁。 嗱，我同大家講啊，好多時咧，我哋嘅申請有時有啲嘢係申請翻嚟嘅，咁可能佢當時可能去到一個 有個困境 咯，共同絕路 聽講爭人錢都爭好多， 即係擾亂咗佢嗰個即係 思維啦。思維 因為電光火石之間咧，有好多人係冇考慮到好多好多咩職業因素嗰啲。咁啊，嗰單嘢之後咧，據我所知係輕判嘅。 嗯， 因為十圍不報有咩判得你幾多啊？最多 即係如果你真係執到而唔係偷就小事好多。不過都係一個唔誠實嘅行為，所以都被革扯。 但份工就冇啦。 佢十犯咗刑事案而判咗刑，嗰個刑罰係超過500蚊以上嘅咧。是已經是被隔扯 了， 咁呢單嘢佢隔扯咗之後先至做嘅， 先至開始又即係諗到另一個手法， 亦都有個揾錢，即係好合理啦。就是、因為佢本身都爭人一大筆錢啦，聽講又話佢做生意啊，同人哋合夥啊之類啊，唔知係咪真啊？總之要爭咗人一筆錢就唔知幾多錢。咁好似佢嗱，連好似勞力士可以值萬零蚊嘅， 萬零蚊嘅就萬幾， 萬蚊唔係好多錢啫嚇。雖然嗰陣時嘅人工大概都係3-4千蚊到， 3000。 佢當完之後再賭嘅啦，攞嚟做賭盤㗎嘛，可以。 咁佢都要偷啦，咁即係好明顯佢都幾手緊啦，係咪先？在個宿舍入邊偷都幾大件事噶嘛，俾人發現到係嘛？咁佢好手緊之餘，連份工都冇埋，咁啊更加手緊啦。可能即係爭人嗰筆錢就更加還唔到，於是乎佢都要諗到即係呢啲即係為非作歹啦，就諗到呢個迷魂黨呢個手段啦。 嗱，案情咧就係咁樣講啦，就話佢點樣？其實咧，我哋少少佢，因為佢喺赤柱後屘都係喺我，所以喺我管轄裏邊嘅。 嗯， 嗰啲藥嘅來源咧係一定係未必係大陸。但我所知是東南亞國家回來的， 是 一第一樣。第二樣呢，他跟人做生意那些我所知是案情來的，案情來的， 案情， 因為法官 會問你的嘛，你無端端你憑什麼爭人幾百萬而已， 是啊， 是你答我，你本來就算我現在，我告訴你我爭人300萬，他都問你的，你 一個退休， 即是他會問你怎樣輸到這麼多， 不是，你憑什麼去有300萬的 credit 回來呢？ 嗯， 好了，咁嘅時間你咪要諗個，即係我相信係律師或者大家研究過，或者佢同啲律師講，講完律師咪話俾法官 聽啊。 我同阿巴家姐咧開咗間咩朱姐，或者同阿力 開咗個 radio， 總之 又蝕咗300萬， 蝕咗幾百萬，100萬啫，就再去借100萬嚟填 300萬， 陰公啊真 係，蝕咗100萬再借100萬嚟填，咁咪300萬啦， 係 咯，前後就係咁。咁所以咧就我哋就姑且係咁樣睇法啦。 嗯，咁但係有可能係一個藉口嚟嘅啫。 我深信會係其中 一個藉口嚟嘅。 可能因為點解輸咧？佢去澳門賭咧，老實講，我哋當時好多人，我唔係唱衰個部門啊。我相信喺申請私人破產嚟講咧，我哋部門都據我所知嘅紀律部隊唔知排第一排第二嘅， 最多嘅，係 有數字嘅。呢個唔係我講嘅。 跟住呢個消防就最少噶嘛，就係。跟住就警 察，記住點樣破產點度咧？有啲錢你係冇得走噶嘛。例如貴里啦， 大耳窿， 澳門嗰啲大澳門大耳窿啦，咁 即係平啲啊嘛， 嗰啲係啦，嗰啲錢咧，你就唔你再破產好，或者點樣辦法到，你都要俾噶。 係啦， 好啦，咁我曾經喺90年咧見過一個警察咧，佢真係申請坐監。 嗯， 申請坐監咧？ 如何申請坐監咧？ 係啦，咁佢申請坐監咧就係 使唔使填表嘅咧？ 就專登咧就係喺佢屋企抄到一大筆嘅現金， 就不明來歷嘅， 不明來歷嘅，咁當時佢話不現金咧就係我贏翻嚟嘅，咁我相信當時呢單我都轟動嘅，呢位高級督察嚟嘅， 其實佢就係， 但現在嗱我唔講得佢名啊，因為現在佢係 出翻嚟啦 嚇，唔係而家係喺大陸係嗰啲咩人大政協， 即係有頭面啦，有頭面， 人大有頭面嘅，好啦，咁佢當時咧佢上到法庭，佢就話俾法官聽我贏嘅咁。咁警方咧就法庭方揾咗個賭博專家，就考佢 究竟你識唔識？ 原來佢係唔識賭錢嘅，佢問佢賭咩啊嘛？佢賭牌九，啊咁啊慘啦，因為牌九咧 有技術 嘅，所以我哋叫牌頭啦。 吹唔到啊！呢啲真係冇賭嘅就真係。 佢終於證實咗佢唔識賭錢嘅， 即係佢仲唔識講大話添。其實你話賭大細咪得咯， 佢都買本書嚟 讀。咁你大細你嗰個上落人哋影到你啊嘛？人哋會即係人哋會計算，佢有去啊，佢有去排狗檔啊，佢有去出現排狗檔，但係佢冇賭過嘅，原來佢 啊，即 係總之就啱唔到啦。 好啦，都啱唔到，咁佢跟住咧喺入邊咧，佢透露咗俾少少俾我聽就係，原來佢想從此收手啦。 嗯， 因為根據資料顯示係佢係提供不良嘅資料俾啲不良人士啊嘛。 OK， 明白。 咁即係類似咁樣咯。 咁你睇翻呢個人嘅故事，呢個又係柳記係咪先嗰個啫？ 頭先我係警察， 都係警察嚟嘅。咁睇翻佢嘅故事同阿柳記豪呢個故事，其實佢去到後屘，即係無端端就戚埋嗰個女事主嚇，翻到本來 搞勒索啦，原本迷魂黨即係打劫下啫，後屘變咗勒索。 究竟係咪即係同樣心態？嗱，我哋翻嚟咧再分析多啲柳記豪呢一個人物。咁因為咧，阿 Eddie Sir 咧，原來咧，哇！